2016年新加坡女子赛跑朝鲜运动员15号坐火车回国。本次赛会半程马拉松项目比赛13号在新加坡举行，我国选手赵颖玉夺得冠军，获得了奖杯和金牌，我国选手金慧欣名列第二。